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啊，我是子昂。 看到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哈，思瑜，哎，最近这段时间你经常早起啊，要坚持啊。 嗯， 苏彦君是每天都来的，从忙碌的工作，从家里这个跟家里人打招呼开始哈，大伙儿好，谢谢您，踏雪寻梅4438，家里人 CN， 哎，这个名字也是最近常常来的哈， 嗯， 鼓励大伙儿经常来。 是的，哎，每天在上早节目的时候能看到大家一起跟我们说早上好，真的好开心啊。 嗯，小时候可帅，说小小罗都回家了，真是。我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那会儿新闻稿子当中出现 C 罗和小小罗，当时还跟大家介绍这个两个罗的区别哈。 嗯， 像现在也30多了，30好几的哈。 是的， 都好几个孩子了。 没错。 嗯，这时间过得真快，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谢谢哈北京五号线一早给我们发来的天气预报。没错哈，今天呢可能有些地方说不准哪儿可能会下雨，所以还是带上雨伞比较好哈。夏日的时候我觉得伞的用处是除了遮阳还可以防雨，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哈。 没错。 嗯，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互动。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东京残奥会昨天中国代表团一天就狂揽12块金牌，其中3面国旗有同时升起的情景。 是的，捷报频传啊。还有12强赛国足 VS 日本的比赛时间公布，9月7号晚上的23点。 嗯，这个时间要比2点那个好一点。 啊，确实。 嗯，吴磊昨天已经到达多哈了，我们国足的主力阵容人全部到齐，说赛前至少是有5次训练。 嗯，周琦团队举报新疆球队违规啊，与球队的矛盾已经无法调解了吗？ 嗯，北京工体改造进行当中，新工体将设死忠球迷看台。其实以前我们也有固定的球迷看台啊，但这一次是更为固定了。 是的，官方承认哈。 嗯， 是。还有就是重磅的消息 ，C 罗重回曼联。 比利亚雷尔的前锋赫雷德莫雷诺被选为上赛季欧联杯的最佳球员。 是的，看看这赛季能不能赶紧进入状态哈。陕西全运会全运村开村，西安家园喜迎四海宾朋。 今天是周末，所以我们的话题也稍微放松一点哈。这工体都有死忠看台了，所以呢大家也回忆回忆那些在工体度过的美好时光。其实除了看球之外，在附近晃悠的年轻人应该是生活非常丰富的哈。 是的， 除了看球还可以吃饭，还可以逛游，而且还可以在那看演唱会，包括有很多的活动，还有很多朋友原来在外场跑步啊， 哎， 是不是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时光，可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当时您的啊生活是怎样的哈？ 没错， 嗯 啊，还有呢，就是很多的球迷朋友都是各个球队的死忠啊，有没有死忠球迷的故事，或者说死忠球迷的文化，以及那些死忠看台到底应该具有的性格是什么？ 嗯，看到死忠这两个字儿，马上脑子里想什么样的人是死忠。到底怎样来定义这个群体哈？ 是， 都可以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那说到我们的收听的方式，也别忘了去随时的升级咱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现在是5.0的版本，中间会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推送给大家，尤其是像你喜欢的我们这个体育的内容，包括育儿啊，还有其他的丰富的内容都会有相应的频道推出，赶紧去升级哈，5.0的版本，尤其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哈，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多档聊天室供您选择，比如说这个时间有很多朋友就来到咱们这屋哈，说体育，可能您喜欢其他的像交通啊，人家那边也开着，您可以各屋串串，喜欢哪个话题都可以来互动哈。 嗯 嗯，同时呢也提醒大伙儿，我们 体育广播这个时间段哈，将会有奖品送出399元的茅台古原陈酿酒两瓶。中秋将至，不知道您家的这个过节的东西准备好了没有哈？茅台集团的古原陈酿酒特价促销，原价是4794元每箱六瓶，现在是每箱六瓶只要999元，请客送亲友的首选。如果您想订购的话，电话是400-999-1978，400-999-1978。那也欢迎大家哈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我们还是先做疫情方面的提醒。昨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有关情况。会上，教育部体育卫生和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一些个别地方把学生返校上学必须提供家长接种疫苗以及家长必须做核酸检测等等要求，那如果呢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不允许入学。实际上从疫苗来讲哈，刚才呢也是在这个讲话当中啊，说到几位专家和领导都介绍了，我们国家已经接种已经现在这个接种的疫苗呢，特别是对于12到17岁的年龄段，以及现在正在准备的12岁以下孩子的接种，包括成年人的接种，都是要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知情、同意和自愿。尤其对于中小学生来讲，他们本身呢是不能够能不能打疫苗，或者是愿不愿意打疫苗，从教育系统来讲呢，是要加强宣传。宣传疫苗的安全性，宣传疫苗的保护作用，但是最终这些孩子要不要打疫苗，还是要在家长的监护之下，家长要知情同意自愿的情况下才可以打疫苗。 是的，对于学生家长来讲啊，肯定也是要按照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啊，这也是家长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学生呢如果有自己想法也要去商量啊。所以返校来讲啊，应该采取很多的防疫防控措施，包括最近公布的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啊疫情防控技术方案里也有很多的明确的要求，要求把好三道门啊，就是家门、出门和校门。这里其实更多的是从疫情防控的措施来讲，也并没有要求说不主张不鼓励各地在出家门出门和进校门的时候，这个把是否接种疫苗，特别是家长和共同居住的人啊，是否接种疫苗作为能不能进校门的标准啊，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同时呢，这种做法也是不合适的，有点一刀切啊。教育部门在了解相关的情况之后呢，也应该及时发出提醒，要求各地立即叫停这样的一种做法。从接种疫苗来讲啊，不但是对个人的一种保护，也是我们国家整个疫情防控的重要战略，是保护每一个人和共同保护整个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途径，还是要加大宣传鼓励的力度。当然了，不能作为一种强制啊，特别是不能跟中小学生入学挂上钩。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我们今天还是从体坛热搜榜说起哈。刚才说到了 C 罗回归曼联，所以在这一晚上 C 罗回归曼联的热搜就一直挂在最前面。 是的， 曼联足球俱乐部呢自己的官方微博也写道，在曼联一切皆有可能，小小罗欢迎回家。那还是他少年时的哈这个称呼，真是归来依然还是少年哈。 没错，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感动的一个结果吧。因为在这之前 ，C 罗本来是很多的时候传出来是要去巴黎或者曼城的啊。去巴黎当然也有话题性，对吧？这个有生之年能看到 C 罗梅西真的同队了，以前只能在游戏里或者说想象里见到这样的情况。最后呢也没去啊，又传出来说呢可能要去曼城。这个其实，在我们昨天的节目里也聊过， 曼联疯了。 对，曼联的球迷就很尴尬了。 对， 就是自己之前的这个出来的这个球星，最后去了死敌的球队啊，包括其实也有这个一些媒体就直接就挖这个之前的报道，然后 C 罗也在采访的时候说，我不会为了钱去曼城的，也是有一些挑衅或者嘲讽的意味的。 是啊， 对，哎，但是现在我们都看到了，哎，曼联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啊 ，C 罗愿意做这样的一个让步，或者说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真的是。皆大欢喜，这真的是很完美的一个结局。 对，所以很多咱们家里人哈也喜欢曼联，喜欢这个 C 罗的朋友，看到这个结果也很欣喜哈。 是的， 这你看这名字就叫我是曼联，就很喜欢嘛。还不知道 C 罗在曼联续约几年？ 据说是签了一个2年的合同啊、确实 C 罗也年岁确实不小了，36、37的这个岁数，据说签了2800万欧元2年的合同，我觉得这个合同还是非常可以的。如果说乐观一点，我还能签一个2+1哈，有一年主动续约选项。如果说 这是球迷的心态哈，当然俱乐部要看你的状态，也要看这个俱乐部自己的钱的情况。 是的，哎，托尼韦说啊，昨天还说 C 罗情商低，怎么去曼联的死敌？那没办法，确实当时是一切的媒体的报道啊，都觉得 C 罗这个选择很差劲哈。 对， 哎，确实就是人们看到这个时候，就不禁感叹说，最终还是资本足球嘛，最终足球还是生意嘛，哎。结果昨晚的重回梦剧场啊，告诉我们足球不只是生意，特别好。当然，我觉得有一个挺尴尬的问题是，曼联的现在的七号卡瓦尼也是个球星啊， 他只能欢迎了。 对，我觉得 C 罗应该跟七号应该是脱不了钩的吧？我觉得卡瓦尼可能要把这个七号让出来。 会吗？ 看看两人商量吧。 这是目前为止挂在这个热搜比较靠上的位置的哈，无论是。你是不是体育迷？其实都知道 C 罗这个名字哈。那昨天晚上呢，也看到这个国家卫健委有关这个健康方面的提示哈。这个热搜的题目是三类人群可以开展疫苗加强接种，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是的。 也就是说，接种疫苗超过6个月，大家也关注是不是要打加强针呢？那国家卫健委科技发展中心的主任郑中伟也说，首先对于输入风险高的，例如说海关、边检、航空、隔离点以及定点医疗机构这些工作人员，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相对比较低的人群啊，以及60岁以上的人群，还有由于工作、学习、交流需要要去境外疫情高风险地区或者其他国家的啊，这些呢还是比较建议哈。是否目前现阶段要对全人群开展接种6个月之后的加强免疫，专家建议说那还是需要再等一等，进一步研究一下，并且要根据疫情的情况做出综合的研判哈。那我们也是来了解一下哈，当时专家给出的这个意见。 在常规接种当中，我们也发现免疫功能相对较低的人群以及60岁以上的人群，他们接种后产生的免疫效果没有18到59岁的好，但是这一类人群呢，又恰恰是感染后的高危人群，他们感染后出现重症、危重症、死亡的风险也高于其他人群，因此，专家也建议对这类人群在接种后6个月可以开展一剂加强针。是否目前现阶段要对全人群？开展接种6个月后的加强免疫呢，专家建议还待进一步研究，并且要根据疫情的情况来做出综合的研判。 也就是说要不要打加强针咱们还要再等一等哈，大伙儿别着急。另外昨天也看到了有一条消息哈，一次晨跑为什么让42岁男子猝死，这一条也是冲上了热搜。同时也是在这儿也是想跟咱们的家里人一起分享一下，因为平时有很多朋友都会去跑步啊锻炼哈，也是要给大家做一个健康方面的提示。那这条这个热搜也是来自于湖南宁乡一个男性的跑友，在8月16号早晨晨跑的时候突然倒地，但是经过一番抢救之后还是没有救过来哈。那也是回想一下，球场上会有昏迷不醒，马拉松的中途当中也会有死亡这样的事件，这种运动猝死事件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还真是会发生哈。那运动是不是高危项目啊？当然答案是不是，在您的身体状况提前了解的情况之下它就不是了哈。北京安贞医院急症危重症的中心的主任贺晓楠也是提醒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以下这些。 一般包括3个部分，准备动作、运动及这种舒缓的动作。我们一般呢建议准备动作一般占你所有运动的时间大概10%到20%，一定要是充分的准备之后再进行运动。还有就是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不建议您突然间加大运动量啊，增加运动的强度啊，剧烈的爆发式的运动，这种呢也是不安全的。还有呢就是建议您这心率呢220减去年龄的这个范围之内，如果长期的高于这个范围之内的话，那么也有可能 出现恶性的事件。我们如果说运动的时候忽然间出现胸闷、憋气、乏力、心慌、头晕、眼前发黑这些情况的话，那么一定建议你马上停止运动，就地休息。如果说持续不缓解，那么建议你呼救120就近的医院进行一个相应的检查。遇到这样的病人，我们应该早期的识别、早期救治，包括心肺复苏 AED 的一个普及，不只是要求医护人员需要掌握，其实呢应该让我们更多的人去掌握，不只是能够救自己，还能够救他人。 那平时常常锻炼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热身，一定要做好。 是的， 同时从事您的这一项运动之前，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有科学的了解哈，要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有明确的认知。 嗯， 啊，那我们再来看，冲上热搜的还有昨天中国残奥代表团的第20块金牌哈，李冬冬男子跳远 T11 夺金之后，咱们呢，也是创下了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他跳完之后，咱们就在残奥的奖牌榜当中位列第一，所以这马上就冲上了热搜榜哈。 是的，确实能看到这个，而且还有啊，就是东京赛场三面五星红旗同时升起， 是， 在27号下午进行的残奥会的50米蝶泳的 S5级决赛当中的中国队的郑涛、王李超和袁伟毅包揽了金银铜牌啊，三人的成绩全部超过残奥会记录，郑涛还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三面五星红旗同时升起。 嗯，这是昨天哈咱们在残奥会上非常优异的表现，所以不光是冲上了微博热搜，也看到百度热搜榜上哈，这个也是排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 嗯， 那么整个这一天中国代表团呢一共是狂拿了12块金牌、6块银牌、4块铜牌进账，所以咱们目前是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的位置。对于昨天的残奥会的情况，我们还是请北京体育广播特约记者新华社的赵建通为您来介绍。 残奥会的第三个比赛日，一个大丰收的日子，中国代表团一共取得了12枚金牌，其中田径就有4块金牌，举重、游泳各有3块金牌，自行车、轮椅、击剑各1金。目前中国代表团是20块金牌、11块银牌、14块铜牌，位列奖牌榜的首位，而且与第二名拉开了一个很大的差距，优势非常明显。2004年的雅典残奥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4届残奥会在奖牌榜、金牌榜上4连冠了。昨天是残奥会田径赛场上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金牌大丰收，而且2次打破世界纪录。在2016年里约残奥会上获得2块金牌的女子运动员周霞，这次以13秒的成绩成功卫冕，拿到了女子100米的金牌，而且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在200米的项目上，23岁的中国姑娘文小燕夺得了金牌，也是一项新的世界纪录。据说文小燕还是一名大学生，目前正在北京体育大学读大三。昨天有3个非常暖心的值得这个关注的一些细节。第一个呢，就是在昨天50米蝶泳 S5级的这个颁奖仪式上，中国运动员卢冬他拿到了金牌，其他2位选手呢银牌、铜牌，他们都是坐轮椅的，而卢冬呢他就主动的选择站下来、蹲下来去跟2位轮椅选手进行一个合影，这一个细节也是被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我的同事所记录下来了。从这样一个细节我们能够看出中国选手其实在国际大赛上表现出来的这种涵养、礼貌、这种格局是非常值得欣喜的，展现了中国运动员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形象，为他们点赞。第二个就是我昨天晚上在新国立竞技场去采访田径项目的时候，采访到了文小燕，说自己拿到这个金牌感到很开心，2年没有回过家了，因为他是一个大学生，还有学业，这2方面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他这2年很难找到回家的机会。爸爸妈妈，我非常想念你们，我取得的这个成绩你们满意吗？当时这句话说完，我们在场的几位记者全部都泪目了，这个真的运动员们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们付出了很多，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是对他们来讲是理所应当、实至名归的。昨天我还参加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媒体报告会，这个是关于这个针对残疾人运动员他们的假肢轮椅维修服务的这么一个公司， 他们跟东京残奥会合作，全程为本次残奥会提供这个免费的维修服务。据他们介绍呢，这个现在的这个义肢呀、假肢包括轮椅有很多这个特殊的部件，坏了之后没办法维修，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引用了目前的这个非常成熟的 3D 打印技术，没有办法临时配到的这些部件，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3D 打印技术定制出来，可以让运动员不受这些辅助器具的影响，能够专心致志的专注于赛场上的比赛。我也亲自去问这个服务公司的他们的主管，等到北京冬残奥会的时候，他们会带着针对于冬季运动项目的这些配件来到北京，也跟他就是相约到时候北京再见。 另外呢，昨天乒乓球项目当中可能大家也再次看到了哈，令人感动的这一幕，又看到了这个埃及选手哈马托，虽然在比赛当中他最终是不敌中国选手陈超哈，但是呢陈超还在其中一局不愿意打一个11-0， 对， 让了一分哈， 当时10-0了，按照当时那个情况很有可能就11-0了，所以说主动让球，之前那个张怡宁主动让福原爱那一球到现在大家都津津乐道哈， 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 对， 陈超在赛后呢也是表达了对对手的尊敬啊。 今天总体来说正常吧，因为对手他确实对我来说有一些稍稍身体条件上的不足，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但他那个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我觉得他这个奥林匹克精神确实很好的展示了出来，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向他学习吧，他这种拼劲跟韧劲，我觉得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说到这位选手，可能很多朋友也是了解了他的故事哈。48岁的易布拉辛哈马托呢，曾经是埃及的一名工匠，10岁的时候有一场这个火车的事故失去了双臂，曾经也消沉过，但是后来是通过乒乓球又走出了阴霾，之前也尝试过说跑步啊、足球等等，但是好像都没有找到这个点哈。最终乒乓球让他重新回到了生活当中，还也是非常有意思，说看朋友，两个朋友在打乒乓球的时候争执起来了，他就好心嘛，想过去调解，结果朋友说了一句话让他很受伤，说不要去随便干涉一项你永远不可能参与的运动，太伤人了。 对， 结果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就燃起了他的心中斗志，说我为什么不能打，我可以打呀，于是就是你看到现在的用脚发球，用嘴来控制乒乓球拍，来接各个方向来的球哈。 哇，这个真的好难啊。 我也觉得非常难。 对，他如果说去拉弧圈球的话，那颈椎不会受伤吗？ 他的这个信条说坚持做你热爱的事情哈，一直都在强调，他说我理解的残疾不是说你失去了双腿双手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你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残疾。 是， 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如果要是能够轻言放弃的话，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残疾吧。很励志哈。 是的，他说那个之前啊也练过用腋下夹球拍的方式去打球，但是他发现不够灵活，用嘴叼着球拍是更灵活的。在赛场上他会穿单只战靴，然后这样的话就不穿这个鞋的另一只脚呢可以来发球哈。其实与手持球拍的对手相比，他肯定是不占优势的。他需要调动全身去进行击球，腿部的力量成为了重点哈。为了能够确保稳定的击球，脖子牙齿也是有专项的训练。他说会用一整天的时间来练习一个发球，非常难，但是他非常热爱这个项目，他说会试着再坚持下去。马龙也夸过他哈， 对，各种这个世界冠军他都交过手哈，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残疾人运动员给我们带来的感动和震撼哈，会时常在心中给我们带来力量。那说到这个残奥健儿哈，对于我们中国选手来讲呢，也有很多表现优异的，比如说陈露啊，陈露是5年前里约残奥会女子T47级400米的一个选手，当时她的冲刺非常的完美，最后10米的时候呢，是笑着冲过终点线，完成了逆转哈，这一个非常乐观的河南姑娘，这次也去参加东京残奥会了，我们来一起听听李露的故事。 李露的主项是田径 T47级400米，田径中的 T47级主要是指仅能参加跳和100米到400米的残疾。运动员们大多是上肢截肢，单侧上肢关节被动活动范围受限，或者单侧上肢肌力受损。 在李璐四岁的时候，因为一次意外，他不幸失去了左小臂。2009年，正读小学六年级的李璐被邓州市残联选中，在训练了三天之后，就去参加了南阳市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比赛中，李璐一鸣惊人，拿到了女子100米的冠军，也就此开启了他的田径生涯。五年前的里约，不到22岁的李璐第一次参加残奥会就拿到了女子400米 T47级的金牌。比赛结束后，小姑娘表现得特别兴奋。 其实我一直以为这个水平吧，也就拿个第二就行了。但是队员、教练、家人不断鼓励，我真的用尽全力了。 一年后的世锦赛，李璐在 T47级400米的决赛中，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复制了里约残奥会最后时刻的逆转和微笑撞线，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为了维持好运动状态，出发去东京之前，李璐一直和教练杨小平在北京进行封闭训练。 最后冲刺阶段，大家精神状态还可以，虽然说伴随着一点点伤病，但是也在积极治疗最后的冲刺吧。 东京残奥会，李璐不仅要参加400米的比赛，还要参加100米和200米的争夺。五年前的里约，李璐在200米的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铜牌。即便如此，起跑的弱点还是让李璐对100米和200米缺少了一些自信。 因为每次去比赛，400米是我的主项，但是一到像100呀、200，就还是有点差距，跟我的对手们相比。所以起跑这一块要根据我自己啊，跟教练互相结合练一下这个起跑的练习。 杨小平教练说道：“ 他现在的薄弱就是在长期存在这个起跑，特别是100米的起跑，400还好一点。每次的这个训练这方面，肯定是在这起跑方面下一些功夫。” 受到疫情的影响，李璐已经将近2年没有参加过正式比赛了。虽然对此有些担心，但是李璐的目标从来没有变过，那就是400米的卫冕。 确实，因为这个疫情，把这个奥运会推迟了一年，大家没有说像一直有这么久没有比赛，所以说他有时候需要一场比赛啊，或者是一场测验赛来刺激运动员，要不然他达不到那种水平嘛。能坚持这么久是队员之间互相鼓励，马上也坚持到底了，就给自己说加油。反正每个人都是冲着金牌去的，我就努力呗。 嗯，这是李璐的故事哈，我们的徐真为大家带来的报道。无时无刻不在这位朋友说了，残奥会真的不要太在意金银牌，场上运动员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但是对于运动员个体来讲啊，同样跟我们健全人一样，金牌对他们是最好的奖赏，奖牌对他们也是最好的一个鼓励哈。嗯， 哎，是确实很多的残奥会的运动员，我觉得有两个成功吧。 嗯， 第一个是，我也很多时候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健全的运动员来说，也有两个成功，一个是参与到奥运会，进了奥运会之后、 嗯、 啊，到了这个大舞台之后，第二个成功就是拿到奖牌之后。 嗯， 我觉得残奥会有两个成功，第一个是他们开始这项运动的时候， 嗯， 我觉得他就已经成功了。 啊， 第二个成功就是拿奖牌的时候。 那可不是， 对。 所以说这两个阶段可能对于我们健全人来讲，不像啊、您不像您说的这么轻松哈。 对，咱们可能开启一项运动就是想到兴趣的事儿， 哎，咱们去玩吧，就这么简单是吧？但是对他们来讲，要克服重重的困难。 嗯， 好，这是咱们残奥健儿的情况。那同时我们盘点一下哈，记者于波川说，正在进行的东京残奥会上，一共有14位北京的运动员亮相赛场，他们的表现真的是值得我们的期待。来听他的报道。 本届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的251名运动员当中，有14名北京运动员。他们将分别参加6个大项的比赛，在残奥赛场展现双奥之城运动健儿的风采。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指导中心罗晓东介绍， 我市共有14名运动员参加6个大项、22个小项的比赛，参加的6个项目分别是乒乓球5人、轮椅网球2人、硬地滚球1人、射箭2人、轮椅篮球3人、盲人门球1人。 而这14名运动员在过往的国际大赛上也是屡创佳绩。 这14名运动员是我市精英中的精英，仅这14名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共取得154金、51银、25铜的优异成绩，为国家、为首都取得了巨大的荣誉和贡献。乒乓球是我市传统项目，里约残奥会该项目共取得了3枚金牌。队伍中薛娟、毛金典、赵小静、 是目前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运动员。 其中运动员毛经典是伦敦和里约两届残奥会乒乓球 TT8 级女子单打冠军，本届东京残奥会她将参加女单和女团两个项目的比赛。 这是我的第三届残奥会，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是在一种享受的状态。我目标当然是因为我参加团体和单打两项嘛，希望两项都能拿到金牌。 谈到体育给自己生活带来的改变，毛经典说， 我觉得体育运动吧都会给人带来一种不服输还有坚韧的性格，就这种性格在我的生活也好还是学习中也好都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 近年来北京市残疾人体育运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明年的冬残奥会同样是展示双奥之城风采的契机。罗晓东表示， 北京市残疾人体育事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和帮助，在近年来的国际国内大赛中取得了较为突出的荣誉和成绩，同时各类适合残疾朋友健身康复的体育场所越来越多，走出家门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残疾朋友也越来越多。明年北京将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作为全世界唯一的双奥之城，我希望本届残奥会上北京健儿们在赛场上充分展示出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和积极向上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北京残疾运动员的精神风貌，争取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通过他们让世界了解北京，认识北京，热爱北京。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我们普化人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在早上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今天两个话题哈。 是的，首先第一个话题呢，是因为工体啊正在逐步的这个完工当中哈，所以说呢，我们说聊聊您在工体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啊。 还有就是。这个死忠看台设立之后哈，您觉得死忠这个群体的特点是什么，包括这个看台应该具备的品格是啥哈，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啊。有朋友来回应还说，无论输赢从头到尾都得支持和呐喊，不能停下来。 是的，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群体也可以做得到哈。说到在工体的度过的美好时光那太多了，有朋友说比如说开场时那围巾墙，还有咱们特有的鼓励声，呼唤球员的声音，快结束的时候放的队歌， 对， 散场的时候还有广播提醒大家坐几路公交车的声音，太美好了。 宋彦军说氛围哈，大家奔着一个目标，给家里人国安加油，非常的美好，怀念那个时候的国安。 7751也非常怀念那些在工体度过的美好时光，非常怀念那会儿的三杆洋枪，呵，你这好几十年之前的事儿了， 呵，老球迷哈。但是确实啊，作为球迷来说，肯定是一茬又一茬的球员带表了很多个阶段的美好的时光， 是这样哈。关老爷说，哎呀，主要是现在这个残奥会的转播我都很难看到。没有啊，央视五频道啊，包括您熟悉的一些频道都在转播，我们北京电视台的有关体育的频道也有哈，您看看，可能您不太注意哈。昨天晚上我还看了不少这个转播的片段。 是的， 我不可能这一块老坐那儿看挺长时间，但是每一次看都特别的感动哈。 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这个在工体度过的美好时光，说那一年大暴雨啊，看武安和绿城的比赛，穿着雨衣打着伞看比赛，虽然输了，但是有不一样的体验啊，趟大水回家，至今记忆犹新， 是不是？ 是，就其实确实啊，一支球队不可能永远赢球啊，哪怕是在自己的这个绝对的主场，但是 球迷朋友们一起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嘛。这个就是又有胜利也有失败啊，大家一起去经历，其实都是美好的时光。 嗯，闲人北三也说，死忠看他应该具备的品格啊，那就是死忠嘛，死了都得爱。 确实，爱到死。 嗯，啊，也有这个朋友说，是不是就不能有座椅了，就得老站着，不能坐着？ 是，我觉得因为 拆了， 我觉得座椅还是应该有的，这是一个这个， 因为您还有其他的活动呢。 对，门面上得有哈。但确实，其实对于很多死忠球迷来说，哪怕就是水泥台阶， 嗯， 我觉得真的他们也不介意啊。一直应该是很多死忠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站着的、蹦着的。 嗯，说这个武将熟墨说了，在工体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是啊，那时候还拿着喇叭哈，见证9-1啊，那多么美好的时光呀。嗯。还有小时候可帅说，必须是09年夺冠那一天在现场啊，那天我们也是啊，体育广播有不少这个同事都一起去看了这个当时夺冠的场景。我们坐在山上，就是山顶上最上面那一排，我还记得最后飘起了小雪啊，小雪花儿。那一天我是新买了羽绒服啊，当时就用上了， 哎， 正合适哈、啊、那天。嗯、 是的。哎，也有这个球迷非常关注啊，说今天其实就该有一个话题，就是足坛是这几年最轰动的一年，绝代双骄都跳槽了啊，这个小朋友当红炸子鸡姆巴佩啊，后面几年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会的震动了哈。确实就在节目开始之前哈，有这个消息说今天晚上北京时间的19点，有一名巴黎球员要召开一个紧急的新闻发布会。 呵，这指向性有点太强了。 是的啊，别最后是迪玛利亚要退役了吧，那别啊 啊， 这气氛烘托到这儿了，最后姆巴佩说不是我，那不合适啊， 这蹭流量的这个。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哈。那说到足球的话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国足的情况哈。 嗯， 昨天的亚足联正式宣布了，说这个12强赛第二轮，我们对日本的比赛定下来了，时间是北京时间9月7号星期二晚上的11点，当然卡塔尔当地时间是下午的6点多啊，比较热的时间，11点哈，晚上11点。 嗯， 那么比赛的地点依然还是在哈里发国家体育场，这个地方是有空调的，比较凉快。还记得第一场比赛哈，第一场比赛是周五9月3号凌晨的2点钟啊，当地时间晚上的晚上的9点钟来进行哈，两场比赛的时间都定了。 是的，嗯，还有一个消息是吴磊抵达了多哈哈，国足的主力阵容人全了，赛前至多会有5次训练。昨天吴磊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安全飞抵了卡塔尔的首都多哈，至此呢，参加卡塔尔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前2轮赛事的32名中国球队的球员全部到齐，主教练李铁在可以得心应手的去磨合他的主力战阵了。 嗯，虽然吴磊是深夜到达吧，但是大伙儿都没睡，包括中国足协主席陈旭源在内的很多工作人员都在等待他。 都没睡 啊？能睡吗？ 真的是欢迎你啊！一路上一关顺利吗？ 哎， 啊，是，感谢你啊！啊， 应该的 啊。 有点不好意思， 确实 应该的， 这是全村的荣耀啊， 嗯， 确实值得大家欢迎欢迎。 嗯，当然了，我们之前呢还会有很多的磨合哈，虽然说没有这个非常好的对手来磨合，但是队伍当中的战术应该有更好的一些配合。那昨天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哈，澳大利亚队包括日本队战前的情况。澳大利亚队呢这边反正也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门将现在有伤，包括他们的队长哈也说了，马修莱基表示说，由于他们国内的防疫政策，他得退出国家队了，确定不参加前2轮，也就是说对中国对越南的比赛，并且已经告诉自己的主帅阿诺德了。他说只要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入境者14天酒店隔离这个政策不改变，我就不去国家队了。 哎，是的，这主帅够难的哈，这个马修莱基这个前国家队队长吧，毕竟现在是暂退哈，说9月、10月、11月非常忙啊，有3个国际比赛日的窗口，这在正常情况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如今的疫情啊，我们前往国家队集训比赛10天后啊，回国隔离2周，那最多只能在家待上1周，然后又要重新做一遍这个流程啊，3个月重复3次，我隔离的时间可能比待在家里的时间还要长， 嗯， 挺顾家的。 哎，对，国外的球员的想法跟咱们不太一样哈。 哎，是， 他说我们刚从德国回来，只想安顿 顿安顿，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我可不想离开我的家人。但是海外旅行以及隔离的时间相关的规定真是难以预测，所以说如果相关的政策随着疫情形势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话，我也会随机应变。目前我的决定是仅针对啊九月份和中国队和越南的比赛，我就下个月重新评估一下，然后表示就不来了。 对，其实他还挺强的啊，莱基今年30岁，今年下床从德甲的柏林赫塔自由转会回到了澳超的墨尔本城，在40强赛当中他是澳大利亚的主力边锋啊，并且斩获了4粒进球。 所以对于澳大利亚队呢，其实大家也心里明白，这实力也是不能小视的， 对， 绝对是在咱们之上的。 可能人员有不齐整啊，但是因为昨天就有球迷已经说了嘛，说看好赢澳大利亚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抱有一个审慎的心态。 我们早些时候连线了中国体育报的记者杨天英，他也认为说澳大利亚队的实力真是不能够小视的。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我觉得现在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咱们国内的舆情啊，有一些就是非常比较轻视澳大利亚的一种态度。第一个是认为现在澳大利亚的这种联赛哈，它没有停，就是之前的澳超联赛一直在踢，而且是他们打的那种赛制啊，跟咱们中国还不一样，他们分那个常规赛啊、季后赛啊，而且打得很复杂。然后对于他们来讲，就是由于澳大利亚同样的疫情管理非常严格，所以说此前的很多队伍啊，不愿意放国家队的队员。来本土队员啊，就本土的联赛队员不愿意，俱乐部不放他们去打国家队，所以说澳大利亚的现在阵容比较难产。另外一个呢，到了8月底的时候，海外球员才能归队，因此澳大利亚迟迟没有公布这种首发这种大的名单，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澳大利亚是不是退步了，包括是不是不行了啊，是不是战役不强啊什么的。另外呢，这几年以来呢，澳大利亚也没有再出产过这种欧洲的超一流的球星、顶级球星，然后跟我们的感觉好像澳大利亚足球退步了。这个加入亚足联之后，这个整体水平被亚洲足球给拉平了，这个是大家对他们的一个开玩笑般的嘲笑哈。但是客观的说，我认为澳大利亚当前的实力仍然不可低估，因为从目前的澳大利亚的国家队的大名单当中看，澳大利�家效力海外的球员有30几名队员，这些队员尽管不是效力在欧洲五大联赛的顶级豪门，但是这些队员大部分效力在欧洲的这种五大联赛或者是这种顶级联赛的就一二线，因此这些队员的实力我觉得同样不可小看。因为客观的说，中国最好的本土队员吴磊也只是效力在西甲联赛的中下游球队。在当前的澳大利亚的阵容当中啊，其实如果海外队员都能够集体归队的话，其实还是让我们大家会觉得很难打。因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哈，中国队只有一个吴磊嘛，如果对手的这种水平哪怕不比吴磊强，跟吴磊差不多，有4、5个、6、7个、7、8个这种吴磊，同样会让我们中国队踢得很别扭。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像我印象当中啊，澳大利亚这几年当中的比较好的队员，像凯尔特人的这个罗基奇，这个队员当时在苏超当中是踢在苏超凯尔特人当中啊，踢这种中场和前锋之间的这个位置，串联能力非常强，作为中场队员得分能力也非常好。另外一个就是塔加特这样的边锋队员，在澳超联赛那都是一等一的高手，然后现在也在海外效力，像马比勒、像博伊尔这样的队员，我认为这些队员凑在一起打出一个11人的这种纯海外阵容，依然会非常强大。所以，客观说，我不认为澳大利亚的确是弱了，不认为澳大利亚不行了。我认为低估澳大利亚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的这种影响，重大的伤害。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的承认哈，就是澳大利亚现在的实力跟巅峰比的确下降，而我们有这种大量的这种规划球员在中前场，这种得分能力啊、进攻能力还是有的。因此，我认为中国跟澳大利亚的确有的一打，但是我觉得咱们这种轻视澳大利亚，这种甚至传出了啊我们要3-0暴击澳大利亚的这种乐观的情绪，我认为还是要慎重。澳大利亚只有一种可能性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被我们3-0暴击，就是本土队员，就是本土俱乐部不放主力队员，不放本土主力，海外球员无法及时归队，澳大利亚这个无法组成一支有实力的国家队，只有这么一种可能性，中国才能有3-0暴击人家的机会，否则我认为这种机会太小了，太小了。 高静说，这是哪位看不上澳大利亚了？咱有这么强的实力吗？刚才工体老球迷说， 轻视，咱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本去轻视十二强的任何一个对手。 是，确实，我觉得其实，从国家队的角度来讲，战术上来讲，我倒是放心，咱们的国家队队员们肯定倒是没有轻视澳大利亚啊。 嗯、 可能听老师的意思是怕咱们 球迷 心里面啊有点轻视，但是最后如果说没踢过的话，那就不是难受了嘛。咱们还是昨天就是聊嘛，很多球迷也说，就是球迷看球的看国足的心态，先保持一个低姿态，这样的话呢，我们赢了或者拿分了都高兴。 嗯，而且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日本队哈在赛前公布的这个大名单，而且特别跟您推荐了一位年轻的球员叫古桥亨吾，而且在昨天这个凌晨结束的欧联杯附加赛第二回合的比赛的时候，也就是说咱们节目还没开始之前，他啊在苏超豪门凯尔特人队的比赛当中就有优异的表现，再次破门，虽然球队输球了哈，1-2输给了甲级的一支强队阿尔克马尔队，但是呢算算他最近的这个数据哈，本赛季加盟球队之后出场8次7回首发，总共514分钟登场时间里打入7球，所以这个球员的效率非常的高。 是的啊，今年7月的时候，26岁的古桥亨吾是540万欧的转会费从神户胜利船加盟了苏超的凯尔特人，开启了个人的留洋生涯啊。用自己的话说呢，再不走就晚了。凯尔特人的新任主帅波斯特科格鲁啊，去年3月过去的三年一直在 J 联赛去执教横滨水手，所以说他也了解 J 联赛，对于自己的这个古桥亨吾啊，这个球员古桥亨吾也十分了解，而古桥呢也没有辜负主帅的信任啊，凭借出色的状态脚下技术，在加盟凯尔特人之后迅速占据了主力的位置。 嗯、 这跟唐佳丽还是队友呢哈。 对，在最近的这个欧联杯附加赛的几场比赛当中，8场比赛7次首发，而且呢他这个进球是左右脚都能进。7个进球有2个是左脚打进的，5个是右脚打进的，所以这孩子是左右脚都行哈，非常顺利的入选了9月份的这个跟中国队以及澳大利亚的世界杯预选赛的24人名单。那很多这个当地的日本的球迷都期待他能够作为核心啊来带动目前的战术打法。 因为他的身高不高哈，这个和大迫永野这个中锋典型的中锋不一样，他的身高古桥亨吾只有1.7米左右，所以说呢他又可以踢中锋也可以踢边锋，踢中锋的话呢又不要高点嘛，就是打一个类似于无锋阵的打一个地面渗透的，踢左边锋也完全没有问题，速度爆发力都很强，跑位也非常的鬼魅啊，门前的处理球也很冷静，这是这个媒体对他的评价啊，咱们到时候看看比赛里面到底会不会这样。 如果有上场的机会的话，打满全场哈，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天鹰说日本代表队哈确实纸面实力太强了，所以打这场比赛呢，咱们主要要打出精神气儿来。 是的， 日本队的这个阵容在公布之后，其实还是令大家感叹哈。当然，大家每次看日本阵容都会知道，日本此前由于疫情原因啊，两个国家队，一个是海外国家队，一个是本土的国家队。现在呢，这个名单当中，24人名单当中，其实就是基本上是7个本土队员加17个海外的运动员，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混合的阵容。这个阵容现在我们看上去，其实还是有点给大家的震动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知道日本队很强大，但是究竟有多强大啊，看了这个名单大家还是心里头挺有感触的。就从现在的阵容当中看哈，就是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大迫永野现在是回到了胜利船，但是就是对于他来讲，其实在欧洲效力的时间非常长，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说他到底算不算亚洲的第一中锋。从他的这种得分能力，从他的这种状态上面看，我觉得在亚洲范围之内跟大迫永野相比的，其实前锋不是特别多。然后目前在苏超联赛啊，这个场场进球啊，进球效率极其高的这个古桥亨吾，觉得也是有点追大迫永野。现在日本队就是这两名前锋，尽管看上去是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实力也很强，但是我们要看到日本队其实整个的中场队员的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好，在欧联杯当中踢得风生水起，欧联杯当中上演过帽子戏法的这个楚天大地，大家可能听到名字都非常熟哈。而且另外一个皇马打完奥运会的这个久保进英，就像包括利物浦这花巨额转会费买的这个南野拓实，这些队员看上去报名的位置是中场， 这种队员虽然看上去都是中场队员，但是其实他们的这种得分能力都非常好，同样具备了极大的这种攻击性。可以说日本队虽然说看上去没有带很多前锋，但是日本队恰恰进攻强的地方就在于这种得分点非常多，而且非常分散，而且这些队员都是经历过欧洲残酷的大赛的考验磨砺出来的这些锋芒。对于我们来讲，跟日本队的比赛我们要防的点非常多，跟日本队的比赛对手的这种亚洲的这种顶级实力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压力很大的，但是我相信每一次跟日本队比赛，中国的国足队员都会打出这种超过以往的精气神。足球比赛毕竟是人踢的比赛，毕竟是靠腿踢的比赛，足球比赛毕竟是一个男人之间的身体接触项目，因此我认为只要跑得更多，拼得更凶，跑到了最后，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不认为中国队是100%会惨败给对手。我相信按照实力来讲，中国队输给日本不意外，但是我希望看到一支有状态、有精神、有气势的中国队，就是可以少输就少输，能够不输就不输。如果一定要输，一定是打不过对手，那我觉得中国队至少也要打出气势、打出精神，给自己一个更大的信心。有的时候也许输了比赛反倒是一种信心的提升。我们也许可能会输给日本，但我如果踢得非常好的输给日本了，我觉得对于以后的比赛也会是一个提升。从实力上面讲，客观地说，日本优势非常大，但我希望中国队爆发出更大的精神力。 任我行说，立个小旗子，这两场我们可以在澳大利亚的身上拿分，但是在日本队身上确实是拿不到分的。 哎呀，日本确实是强啊。 没有战斗也说，嗨，其实轻不轻视的没关系，只要咱们认真准备就行了，咱们球迷好好看球呗。 对 啊， 没关系，足球嘛，竞技体育总有强弱，对吧？就是日本队在足球这个领域确实有着自己的成就，那我们也是客观的去看待，踢好自己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是最好的。 下周五凌晨两点，下周五凌晨两点先打澳大利亚，翻过来那一周的星期二晚上的11点咱们打日本啊，到时候我们再提醒大家，咱还能说一周的时间。好，接着咱们再来说说篮球方面哈，关注一下周琦和这个新疆队的矛盾哈。近日呢，周琦团队举报新疆队违规的消息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看得我也是糊里糊涂，所以昨天我就请教了中国青年报的篮球专项记者杨申哈，杨申给我们讲了讲哈。看来呢，这个周琦跟球队的矛盾真是没有办法调和了似的。周琦是 CBA 的顶尖球员中锋啊，已经在新疆队打了那么多年了，现在合同到期了，所以他想走，可是俱乐部不想让他走啊，那怎么办呢？那看现在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哈。 是 啊，新疆男篮给这个周琦开出的年薪是720万的顶薪，但是他不愿意续，那就提出仲裁嘛。可惜呢，周琦的团队第一次败诉了，5项申请全部被驳回。那来第二次申诉的时候，周琦在新的报告当中举报了新疆队违规，说这个税前年薪2000万人民币，那么应该是有800万的税哈。 对。 但是他收工资条的时候发现，不是新疆队给开的，是在霍尔果斯的一家公司给发的钱。啊，当然也有很多这个媒体解释说，因为地方上会有一些税收的优惠，所以有一些 CBA 的球队也是用这种方式给球员发放工资嘛。啊，所以周琦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上报，举报他们逃税，并且在第一时间呢，还举报说在工资帽的这个规则上面也会作假等等。 对，这就是彻底的撕破脸了啊，已经是互相在敌对了， 互相在撕了哈。 对， 杨申呢也是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周琦一定要走哈。 其实这个事儿呢，并不是特别的复杂。之前呢，周琦在从 NBA 回来之后当时产生了一个小的矛盾，这可能很多球迷也知道。当时周琦还是不想回到新疆啊，很多俱乐部都是想要他的啊。但是呢，中国篮协当时是有相关的条款，就是为了保护俱乐部在这方面的相关的利益，因为你不可能一个球员，你比如说去美国也好，去欧洲也好，你回来之后，你之前的合同就不执行了，那么这个就会形成一个不好的范例，就是说。周琦这样球员的水平，或者说是哪怕比周琦水平更低的球员，我去欧洲、去美国，或者是去亚洲其他国家，我溜一圈回来之后，那么我原来的合同无效了，那么这个对于俱乐部的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尤其是对很多青训非常好的俱乐部，一定会有非常 不利的影响。那么在 CBA 公司运营 CBA 联赛之后，在阴阳合同的管控上啊做了一些努力啊。阴阳合同就是比如说很好理解啊，就是我表面上我跟你签10块钱，实际上背地里我还给你10块钱，那你的这个真正拿到手的可能就是20块钱啊。就刚才咱们也提到很多球员的身价啊，他想比如说今年我想挣700万，但是呢我合同上我肯定不能给你这么多，但是我会用其他的方式去找吧你。那么在 CBA 公司运行联赛之后，其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管控啊，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合同备案啊、提交啊、设置工资帽啊，都是为了防止这个阴阳合同的出现。但是你说杜绝没杜绝，既然周琦举报了，那肯定会有问题。那么你说 现在我觉得出了一个比较尴尬或者说比较艰难的地方，那从周琦的角度来说，就是他现在已经举报了，举报的意思就是我就铁了心想走。 但是以中国篮协包括 CBA 公司现行的相关的球员转会的条款，他是无论如何走不了的，他是无论如何走不了的。闹到这个地步，究竟怎么收场，我觉得很难去以一个比较完美的方式去收场。这个赛季的联赛注册截止日期就是8月31号啊，现在已经没几天了。如果说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因为现在已经撕破脸了。已经撕破脸了，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回旋余地了。那么就是周琦如果不在新疆队给出的这个续约合同上签字的话，那么新赛季很有可能就是面对无球可打的这个状态了。所以那你说 CBA 公司包括中篮协能不能不按规矩办事儿？我觉得这不可能，因为所有人都看着呢，白纸黑字都写，条款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周琦之前举的很多的什么相关的证据例证都被驳回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回旋的余地了。你现在就是说白了，你想打球，那你只有回新疆，或者说是你和新疆商量好了啊，其他俱乐部有想要你啊，咱比如说辽宁想要你，那 OK， 那谁谁谁打包再加上钱，完了换周琦，是吧？只有这个，基本上是这两条路，要么就回新疆，要么就是谁那个哪家俱乐部看中周琦的，又出钱又出人，或者我就砸钱，新疆满意了，说你给我8000万9000万。OK， 没问题，周琦可以走，只能是这个结果。如果说你像谈崩了之后自由球员身份走，那是不可能的，那我认为是不可能。咱们可以分析啊，就是能出这么多钱的俱乐部并不多，因为CBA 很多俱乐部都是民营俱乐部啊，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他们的之前一直是希望主客场嘛，主客场的目的不就是要有门票收入嘛，就说明俱乐部这个运营上确实财力现在有一定问题。那么再出周琦，大家可以想想，这身价没个几千万肯定是下不来的，对吧？他甚至有可能上亿啊。那你这样的钱对于民营俱乐部来说，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小数。那么像辽宁，他的背景其实还是体育局，那钱可能就更少，那可能就是国企相对来说会钱多一点，但是能不能拿出点这么多钱来可能也有问题啊。而且国企的审批可能还会有巨长的一个流程，你也不能随便的花钱啊。所以现在这个基本上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你可能只有那么几个选择，要么没球打，要么回新疆。 篮球评论人士苏洵呢，跟球迷互动的时候也说，闹到这样个地步哈，那也是因为联盟要保护俱乐部的利益，但是呢确实也忽略了球员的利益，顶薪合同导致球员无法流动，那现在双方就是僵在这儿了。 是， 但是时间不够了。 哎，确实，毕竟顶薪打球也是上班哈，上班想挣更多的钱，也算是一种可以理解吧。但是确实这么闹到这个程度，真的太不好看了。 但是估计周琦可能动不了哈。 对， 好，一会儿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天。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北京天空云量比较多，有分散性降雨，出门请携带雨具。中午前后稍微有些热，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还会有降雨天气。由于前期降雨频繁，使得山区条件不好，近期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另外，夏秋季花粉浓度逐渐进入高峰期，易敏人群请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降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5%。前期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近期不适合外出登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现在呢，北京体育广播的节目当中有奖品哈，本节目奖品399元茅台古源陈酿酒2瓶。中秋将至，您家的酒准备好了吗？茅台集团古源陈酿酒特价促销，原价4794元，每箱6瓶，现在每箱6瓶只要999元，请客送亲友的首选。订购电话是400-999-1978，400-999-1978。好，刚才我们说到今天有两个话题哈，一个就是在工体度过的美好时光，那很快呢，工体在明年就会交付使用哈，在明年的10月份之后吧，9月之后哈。死忠看台应该具有哪些特点？这是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哈。 是的， 说到工体的事儿哈，我们也是通过一段录音哈，新闻广播的同行给您介绍一下哈，他们最近这段时间去探访了正在重建的工体，尤其这个工体的死忠看台是怎么安排的？刚才有朋友在问哈。 1959年竣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不仅经历了北京亚运会和北京奥运会，还举办了数千场各种文化活动。在他61岁时，也就是去年，工体启动保护性改造复建。中赫工体副总经理、设计负责人密宁告诉记者， 不到一个星期就拆完了，踹一脚它有可能都会倒。其实它在2008年奥运的时候做过一次加固，二次结构加固的使用寿命也到期了。另外一个呢，2023年的6月份，我们承接了亚洲杯的比赛，工体要举办亚洲杯的开闭幕式。 改造后，工人体育场将由综合性体育场转变为一座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专业足球场。北京建工集团工体项目经理李欣说，体育场主体结构已经完成正负零施工，全面进入地上工程的施工阶段，从设计到施工都是按照百年建筑来考虑的。 建筑面积含钢筋的吨数，配筋量1平米150公斤，这个比一般的工建项目呢至少要高出40%-50%，其实是保证建筑结构主体使用年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本次工体改造复建拥有诸多亮点，比如使用了清水混凝土的工艺，工体也是全国使用清水混凝土的最大单体建筑。 打完了清水混凝土，只进行简单的表面的保护剂的涂刷，完全展示浇筑完了以后的一个原样。很多项目都在做，但是完全做成功的、做好的不太多。任何一种装修材料，那时间长了它会裂、脱落。清水混凝土没有这个顾虑，咱们这么大体量的单体的清水混凝土，肯定是在国内是排头一位的。配清水混凝土模板全部是数控机床，它的精度是人为永远达不到的，一般的允许误差控制在1毫米到2毫米之间，它的制作精度达到0.2毫米，极大的提高了施工的质量。咱们这个工程智能建造来说是最大的一个亮点。 中赫工体副总经理、设计负责人密宁说，新场馆极大程度地提升了在极端天气下的办赛能力和观众观赛体验。这里有全新的球场罩棚，在去除跑道之后，工体看台第一排的位置距离草坪最近只有8.5米， 另外，出于延续首都金牌球市和北京国安日后重回工体的考虑，新工体通过观赛坡度设计，使全场席位总数增加到近6.8万个。在北侧看台的死忠球迷看台将新增容量达到1.5万人。 我们认为工体不单单是国安的主场，把4层的看台在北部的局部的这个区域变成了2层看台，就是为了增加它整个视线上的一个连续性。因为这种主场气氛实际上是通过万声雷动给到球员的激励，在草坪上看向北看台死忠球迷看台是一个非常连续和有气势的。那如果是国安的主场，那么就是一片绿。 等工体再次开放，观众不仅在馆内有更好的观赛体验，在主体建筑外，原来的各类店面也都将变成绿地，而地下空间的开发也将让配套设施更加完善。工体也将迎来3号线和17号线2条地铁直接与场馆的无缝连接。 只有一个足球场和我们的门卫雕塑啊，在地面上，除此之外地面上没有任何建筑物，作为一个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公园，从它的这个空间感觉上像59年的那样的一个老的足球场一样。 传统外观现代场馆是这次改造的原则， 它的主体的立面包括它的椭圆形的形状或者立面的尺度比例，窗户的形式，首层的半透空的外廊，都是我们59年的老工体的印记和风貌的体现。但是它的罩棚，它的其他的这种观赛体验，就完完全全是一个国际顶级的专业足球场的标准了。 按照计划，今年11月中旬，工人体育场的地上混凝土结构完成，明年年初钢结构完成，项目最终将于2022年12月完成竣工验收，确保2023年亚洲杯办赛任务圆满完成。 回答了刚才有朋友在问哈，说死忠看台的位置，北看台座位差不多15000哈。 是的，我觉得这个规模还是不小的。 嗯， 当然，我觉得北京的球迷的热情绝对能把这个看台填满的。 可能还要摇号啊，到时候 对， 看看您的这个平时看球的履历怎么样，都拿出来晒一晒哈。嗯，啊，也有朋友啊跟我们进行互动，说这个，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感觉哈，是在可以期待吗？可以看这个效果图吗？也有很多朋友说，是不是未来看球会有很多的这个限制，比如说给某些福利，给某些组织啊等等哈。这个我觉得不会， 至少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很小的比例吧，最多是很小的比例吧， 赞助商之类的哈。 对，一些福利或者说合作之类的，那也许有，但是更多的肯定是给球迷啊，绝大多数的。宋彦俊说，死忠看待应该具备的品格哈，不急不躁不狂，这非常淡定的一个这个感觉 啊。这个不能淡定，我不是说得站着使劲儿得加油吗？ 对，那国外的很多的这个我说实话有一说呀，国外有很多一些俱乐部的那个死忠那个球迷组织啊，都老去进局子的那种。对，这还是，但是确实啊，还是我们一直不是倡导嘛，文明看球嘛，这个和谐看球。在工体度过的美好时光啊，除了看球，听着纯正的北京话啊，倍感亲切啊，舒坦。还有说这个，也有球迷会说哈，死忠看台应该具备新品格。也有球迷是提出了一个担忧，说新工体还有老工体那个味儿吗？ 有啊，刚才设计师说了，你一眼看过去，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啊。 是， 包括那个原来的雕塑，还有整个的风貌，尤其是一层的那个样子，还跟您以前是一样的哈。 对， 只是交通可能都转到地下了，包括停车啊等等哈，看球的这个角度等等啊，就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变哈。 没错，还是可以期待的。而且我觉得，从至少在建筑上有了这个致敬以前老工体的风格以外呢，还有就是说最重要的，看台上的所谓的味道，我觉得还是事在人为哈。 这个味道需要大家到时候去聚集哈。 是的， 去形成哈。 对，汤尼伟说，死忠就是原来北看台那群小孩儿，年轻的球迷们。 那群小孩现在也都长大了， 对呀， 在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更新哈。 是，没关系，还会有新的年轻的球迷加入的。 光宇说，新工体就能坐60000了，应该设计是68000，好像是哈，我要没记错的话哈。死忠看台给年票吗？还是大家自选呢？ 先到先得嘛。等等，现在有朋友已经那什么了，已经开始惦记了。 是， 别着急，别着急哈，就明年的事儿呢哈。 没错，也有球迷说在工体度过美好时光，说第一次在工体看国际比赛，1985年的科达杯，哇， 好家伙， 是认识了那时候的 U16中国少年队哈，谢欣玉、曹建东啊等等啊。其他人就记不住了，教练是高峰文啊，一晃都快40年了。 是，很多朋友在工体这儿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哈，是您生活当中以前生活里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分，也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分享。我挺坏的哈，刚才说咱们工体在建的时候呢，昨天我就发现这恒大的新球场据说卖了， 几家欢喜几家愁， 这是有点唏嘘哈。那当时看的那个红莲花，那个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呢。据报道说呢，以广州城投、越秀等为代表的国资呢，已经开始接手恒大的一些项目了。例如说，那我们球迷比较关注的恒大位于广东番禺的这个大球场，以及配套的公寓，据说已经作价卖给了广州城投。所以说，对于这个球场的变化吧，有很多网友哈也是感叹哈。我看到有网友就说，豪情壮志最后都免不了草草收场。 是的啊，还有网友很幽默说，看完新闻啊，我闷着头干了一瓶18年的恒大冰泉，压了压惊。 也有朋友说，恒大进入中超的时候，当时就各路媒体质疑说，这肯定爽不过10年，结果还真是哈，也就10年，破坏市场规律，到头来还是毁了自个儿啊。 嗯，当然也有这个恒大的球迷，这个 ID 啊，他的 ID 特别有意思，恒大中锋许家印。 嗯， 无所谓球场是谁的，广州队能使用就可以了。 他倒是比较淡然哈。 嗯。 然后还有朋友说，改中性名是多么明智的决定啊！ 是， 还真是回头看哈，也有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朋友说，欢迎观看2023赛季广州德比，广州城投对阵广州城。 嗯。 投票支持你喜爱的球队，就差一个字儿哈。 是。 嗯。这是咱们国内的两个球场哈，不同的命运。那说到这个死忠看台哈，我们也是跟这个同行们一起探讨哈，也说说这个欧洲的死忠看台他们的一些特点哈。 嗯嗯，是的，死忠看台欧洲有很多出名的，我觉得近几年比较出名的，首先还是说多特蒙德哈。 多特有什么特点？ 对，多特蒙德的这个南看台哈，这个 他们朝南。 对，是的，然后经常有这个非常，因为他们啊，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球迷一旦有组织了以后，他们会做一些活动嘛，就比如说国安很多的时候也会有这些，首先咱们都有这个围巾墙啊，包括这个点亮手机闪光灯啊这样的活动啊，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有壮观的这种感觉。围巾墙我觉得是最直观的一种体现，但是还有很多的球队他们会设计，比如说很多的这个球队在重大的比赛的时候，或者说球迷组织会自发的，就是在可能很多的时候，小时候咱们都玩过那个，就是每个人手里一块板子，在那拼那个广场那个，就一块板子后，对，翻画哈，哎，就很多的球迷组织也会这样的，就是每个座位上哈，先给球迷对放一块，然后呢，这个大家的对一起有前面有这个领队在这喊，或者说挥旗子啊， 举起来， 对，拼这个大型那种碎片式的马赛克 TIFO 啊，这个威斯特法伦球场就是这个大黄蜂多特蒙德的主场。特别擅长干这事儿啊，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查啊，他们能做出一个像一个动图一样的哈，就是那么一个效果，就是一个特别帅气霸气的一个，就是举着望远镜的一个黄色的怪人哈，在那儿举着望远镜看着，对，看着那个还不是小黄人那么可爱啊，是那种很诡异的一个尖脸的一个黄人，特别就是看了以后啊，我如果是客场球这个球员的话， 然后球员看一眼这个， 真的会心理上得到震撼。 哎呀，忘了踢球了， 真的是这样。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说死忠看台，它的这个 TIFO 的作用，就是大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宣传画的作用，真的是可以震慑到客场的球员， 存在感啊。 对， 嗯， 很多的欧洲的著名的看台吧，比如说阿森纳的海布里北看台啊。这是他们在北面的。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在1935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个球场上那块北看台是一个坡地哈，然后上面建了个顶棚，就是很多的欧洲球场到现在也是，就是一些小俱乐部球场，他们不是说像咱们工体这样的，就是说建的特别规整的，有一些这个以前比较原始的球场是就长边有座位看台，这个短边啊，很多时候因为球场是挖出来的嘛，就是挖平找平嘛，土就堆在另外两侧成了一个坡，很多时候就球迷在以前最原始的时候坐在坡上，草坪上就看球，所以说 当时在北面这个坡地上建了一个顶棚啊，就是给死忠球迷遮风避雨的。但是在二战中呢，被空袭炸毁，然后进行翻修。哎，然后北看台所在的坡地啊，被叫做洗衣垫脚啊，这是海布里这个球场建成以来就有的绰号啊。因为球场后面的这个吉尔斯皮路上有曾经有蒸汽洗衣房啊，后来呢，就是海布里不是也重建了嘛？然后新的北看台啊，1993年建成的，可以容纳12500名观众。不过现在对于海布里，对于枪手的球迷来说都是回忆了。新的酋长球场啊，这个充满着工业气息，就没有那样的在坡上看球的感觉了啊。确实海布里是人文气息非常足的。当时在球场上蹦蹦跳跳的小松鼠啊，因为是草坡嘛，所以说有很多的小动物也在那儿， 生态非常好。 对，这个其实当时应该是对于所有的当时球迷来说都最好的回忆了。 说到这些国外的有意思的这个球迷看台哈，咱们是不是也是连线了嘉宾？ 哎，是的啊，有这个爱奇艺体育的解说嘉伟哈，聊了聊这个死忠球迷们他们的故事，一起听一听。 其实说到这个球迷死忠很多故事啊，还是给我们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在前几年在多特蒙德的主场就发生过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有这样一位球迷，他是多特蒙德的死忠粉，并且在这座球场的主场担任这个安保人员已经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了。在这几十年间呢，他一直一场多特蒙德的比赛都没有看过，原因是因为他要保持球场的秩序，他的面要面向球迷看台，这也导致他在这几年即使他在现场也从来没有看过一场球队的比赛，只能通过球迷们的呐喊知道自己的主队是进球了。他的女儿在他过生日的当天来买了一个座位，坐到他的身前，举了一个 iPad 啊，非常有印象深刻的啊，举了一个 iPad 在他面前放着这场比赛的直播，他就以这样的方式在自己球队的主场第一次见证了自己的主队这样的一场表现吧。所以说这样的故事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他之所以被歌颂，不光是因为他这位女儿非常懂事，更多的是因为这样一个死忠的球迷，即使在热爱球队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掉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为了维护球场的治安。其实说到很多球迷，再有呢就是今年刚刚升上英超的布伦特福德。其实小蜜蜂在时隔74年之后重新回归到英超赛场，很多球迷我们看到很多身影都是白发苍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些球迷会说，我实在不敢相信我自己会活到这一天。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地区，在伦敦有非常多的优秀俱乐部的情况下，这些球迷能如此热爱布伦特福德，这是怎样的一种真正的球迷文化，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其实说到球迷文化，在中国我们当然也有自己引以为傲的队伍，那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我们国足的第12人龙之队。其实这个组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还是在当下疫情非常严重的现在，他们能够随国足出征，就这样一个行为，其实在我看来，他们真的是把自己对于国足的爱融入到了自己的血液里。 我们刚才说到了工体将会在将来啊自己的新球场当中设立死忠看台，也希望这些忠实的球迷哈，创造一种新的有关国安的球迷文化，来带动哈我们中国足球的发展，在这个俱乐部的发展过程当中哈，起到积极的作用哈。 没错。 好，那说到这个欧洲足球呢，今天早晨、凌晨，还有这个深夜，那时候没到12点，前几分钟吧，我就看到推送 ，C 罗回曼联了。 是，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赛季这个休赛期啊，或者说这个转会窗口里，真的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故事啊。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啊，这梅西转会之后 ，C 罗按耐不住了啊，回到了曼联。在深夜啊，曼联官方宣布与 C 罗的转会，以及与尤文图斯都达成了一致啊！根据此前消息呢 ，C 罗将与曼联签约至2023年，就等待合同签署、体检和签证事宜完成了。C 罗会在时隔12年后重新正式成为曼联球员。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会在9月11号在和纽卡斯尔联的比赛上演回归后的首秀啊！已经有消息说，弗格森也会去看他的首秀。 2018年加盟尤文之后，虽然没有能够帮助斑马军团成功的捧得欧冠的奖杯，也经历了意甲 连冠被终结的低谷。但是直到不久前哈，西班牙一家电视台爆出说他可能重新回到皇马的消息，人们才意识到那葡萄牙人转会也不是不可能啊。虽然之后安切洛蒂包括 C 罗都出来辟谣了，但是随着他在意甲第一轮坐上替补席，人们真正意识到说，哎，他真有可能会走了。 是的，当然了 ，C 罗重返皇马的可能性很快被排除了。然后曼城、巴黎这些就对吧，又大金主了，又成了热门。当地时间这个昨天上午啊，葡萄牙人是前往了尤文的基地，然后在斑马军团的更衣室里和队友们做了告别。然后主帅阿莱格里呢，随后也证实说 ，C 罗呢已经明确了离队的意愿。然后也是在昨天的上午 ，C 罗的恩师弗格森和他一通电话，让葡萄牙巨星打消了加盟曼城这支母队死敌的念头哈。曼城很快就 out 了，出局了哈。然后他和曼联的谈判也开始飞快的推进。确实，这弗格森的电话这有质量啊。 这是一锤定音的感觉。 对， 所以说在昨天进入到零点前的几分钟哈，曼联在官方宣布说 C 罗回归，所以这个消息一经发布，马上官网就陷入瘫痪。 是 啊，打开各大社交平台就发现 C 罗的名字都占据了榜首的位置哈。 对， 2003年被称作小小罗的这位葡萄牙的少年，从葡萄牙体育来到了曼联，六个赛季当中，小小罗打进118个进球，帮助球队重登英超的王座，斩获了英超三连冠，也登上了欧洲之巅。同时他在2008年斩获金球奖，那他和曼联一起获得过一次欧冠冠军，一次足总杯的冠军，两次联赛杯的冠军，还有两次社区盾杯的冠军，一次世俱杯的冠军。那在2009年的时候，9600万欧元离开曼联加盟到皇马，2018年又从皇马到了尤文。 是的，整个的这个故事确实也是剧情跌宕起伏哈。曼联真的是就不声不响的闷了个大瓜哈，瞬间爆出。之前咱们第一时段也提过，就冲上热搜嘛，所以说之前很多的球迷都在想啊，就特别伤心。其实我看到当时他可能要加盟曼城的这个消息越来越真的时候啊，我一度心里其实也挺难受的。因为一代足球的王者啊，绝代双骄里非常耀眼的 C 罗，当时在皇马是叱咤风云，最后还是跟弗洛伦蒂诺这个闹了不愉快，然后被主席不能说扫地出门，但也是不愉快的，有过不愉快，然后加盟了尤文，然后在尤文呢，其实也并不算非常得志啊，这些宏大的目标都没有实现，这本来就够令人唏嘘的了。然后当一度啊还说最后呢，他也不想待在尤文了，然后尤文呢可能对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 不太 care。 对，当时就觉得这个球员 C 罗，哎，真的是有点岁月不饶人啊，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他可能要去曼城，真的是让我心里特别难受，就是觉得他是曼联出来的孩子呀。但是最后却因为种种，我觉得不是他上赶着特别说，哎，我特别想去曼城，肯定不是，而是说可能经纪人，可能是各种因素的驱使下啊，毕竟是生意，然后让他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当时一度以为这要成真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受，觉得这样的这么优秀的这个世界球王级别的球员，难道都逃不过这样的定律吧？哎，太难受了。还好啊，最后突然啊，昨天晚上这朋友圈开始疯狂刷屏，说哇， 碎了球迷的心愿哈。 哎，是的，这真的是讲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故事。 我们也是请嘉伟说了一下他的感受哈。C 罗回归曼联， 其实说到曼联，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场欧冠的比赛中，皇马由 C 罗率领着又是回到了他的老特拉福德球场。那场比赛虽然皇马2-1取胜了，但是现场球迷仍然给到 C 罗一种包容性的掌声，这其实是我最动容的吧。其实就在我录制这条音频的时候，转会也已经正在发生了， C 罗官宣正式加盟曼联。其实说到这一件事情啊，我对于一个曼联球迷，并且我还是一个 C 罗的资深粉丝，在看到这样的结局的时候，真的感叹足球世界的这个变化真的就像童话故事的结尾一样，如此的完美。你像这样的转会发生的时候，真的就像索尔斯克亚说的，当 C 罗想要离开尤文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永远在曼联这里等着他回家。就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哇，这个曼联这家俱乐部简直太有人情味了。好在现在是官宣了，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尘埃落定， C 罗也是回到了曼联。03年的时候 横空出世的天才，在时隔18年之后啊，现在脸上皱纹已经清晰可见的36岁的 C 罗又是再次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就是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只有感动，所以我也希望 C 罗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末期，在回归到梦剧场之后，能够用非常出色的表现吧，回报我们这些球迷们对他的爱。 听出来了，这绝对是个球迷 啊！这是曼联球迷， 到底穿几号啊？ 哎，这个之前也有很多的消息，确实因为 CR7 是一个商业品牌啊，跟这个很多的这个都有合作啊，还有一些消息说，首先呢，从规则的角度来讲啊，因为七号是卡瓦尼穿的，而且这个赛季所有的球员和号码已经完成了匹配注册了，根据英超的规定呢，是不能赛季中换号码的，所以说卡瓦尼，甭说商量不商量，按规矩来说，这肯定是没法让的。 嗯 啊，然后也有很多球迷也说了，咱们这儿有很多球迷说啊，说这个卡瓦尼其实也没有必要让 ，C 罗也没有必要生药，对吧？这刚来就刚回来得罪人，肯定不好。确实，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卡瓦尼可能因为也确实是老将了，很有可能这是他今年最后一年在梦剧场啊，这个起舞了，所以说穿着七号再贡献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曼联的球迷肯定都会尊重卡瓦尼的，因为真的是卡瓦尼的到来给锋线注入了一个又有经验又有活力的因素，然后让曼联看到了复兴的希望，这个是卡瓦尼带来的东西，我觉得不能磨灭啊，不能抹掉。所以说我觉得 C 罗这不是签了2年嘛，这个赛季先这么踢着，然后明年如果说卡瓦尼退役了或者转会了，那不就正好让出来了嘛，再商量嘛。现在曼联呢有空出来的号码，有的球迷说穿77号，77号也匹配了，青年队的球员穿着呢，有空了一个28号，现在是没人穿的，这挺有意思。因为我看有球迷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说法，说这个梅西去巴黎穿30号是因为巴萨一个10啊，巴黎一个10，然后阿根廷一个10，3个10号的生涯，所以穿了30号。C 罗如果说身披曼联的28号的话，曼联曾经一个7号，皇马一个7号，尤文一个7号，葡萄牙一个7号，4728正好。 您算的挺清楚的呀， 是 小九九算的不错哈。不知道这个C 罗自己能不能够接受哈，到时候我们再看哈。好，那说完了这个 C 罗的事儿，我们再来关注意甲啊，已经不在意甲了。意甲第二轮，国际米兰在今天凌晨是3-1客场战胜了维罗纳队。比赛当中是马丁内斯扳平了比分，新援克里亚打进了2个进球。克里亚呢也是成为2011年1月30号帕奇尼之后，能够首位代表国米在意甲首秀就进2个球的球员。 是的，同时呢，这个德甲这边，哈兰德91分钟贡献绝杀。哈兰德也是继姆巴佩之后，我觉得很快就要引爆所有的目光的一个球员了。现在应该已经很出名了啊，只不过呢，因为在多特蒙德嘛，可能还没有来到这个绝对绝对的欧冠冠军级别的球队，还是值得期待的。他在凌晨的时候，德甲第三轮呢，主场啊3-2，多特蒙德险胜霍芬海姆，雷纳进球，贝林厄姆传射，哈兰德91分钟贡献绝杀。年轻的球员就需要在大场面上多站出来，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成长。 德国国家队也公布了新一期的名单，近期饱受争议的萨内入选，小将阿德耶米也入选到了这一次的名单当中。 是的，巴甲劲旅宣布签下格德斯，格德斯之前咱们说了和山东泰山解约了哈，巴甲的科林蒂安官方宣布签下前山东泰山的外援格德斯，跟科林蒂安是据消息说签约了5年，所以说是他是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克林蒂安的。在效力山东泰山期间啊，格德斯出场53次，贡献了27球和10个助攻，帮助球队夺得了一座足协杯的冠军。而克林蒂安目前是巴甲的第6名。 昨天呢下午的时候，欧足联进行了2021-2022赛季欧联杯的分组抽签，像这个您熟悉的一些球队，里昂在 A 组 ，C 组有那不勒斯 ，D 组有法兰克福，G 组呢有凯尔特人。到时候我们在有比赛的时候提醒大伙儿。 是的，欧足联还在抽签的时候也是颁奖嘛，欧联杯的最佳球员黄潜的赫拉德莫雷诺被评为上赛季的欧联杯的最佳球员哈，来自比利亚雷尔的29岁前锋压倒了曼联的2位球星费尔南德斯和卡瓦尼，获得了这个奖励。 莫雷诺是比利亚雷亚尔过去两个赛季的最佳射手。上个赛季莫雷诺在欧联杯的12场比赛中打入了7球，还有5次助攻，成为了欧联杯的最佳射手，同时也帮助比利亚雷亚尔获得了欧洲赛场的一个重要的奖杯啊，夺得了欧联杯。 那昨天皇马向巴黎第二次报价姆巴佩，这个新闻登上了法国和西班牙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哈。马卡报就说了，他们将以1.8亿欧元的价格加盟皇马啊，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哈。到时候看姆巴佩。哎，你刚才说什么？一位哪个球员来着？ 是啊，今天晚上17点哈、啊，有巴黎球员召开新闻发布会，这已经是定了的。咱们就看看，可千万别不是姆巴佩啊！ 是别的事儿， 气氛烘托到这儿了，不是姆巴佩真的不合适啊。 好，我们在第三时段还有综合消息和大家一起互动，我们稍后见。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的早上8:30，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畅想，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刚才我们第三时段哈说到了很多有关足球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昨天晚上的重磅消息，C 罗重新回到了曼联。 是 啊，有很多80后的球迷，我觉得都唏嘘感慨哈， 青春回来了。 对，时光流走了，梦想又回到了最初的发源地哈。 我有一个球迷说啊，这个一觉醒来发现 C 罗还在曼联，梅西还跟内马尔一个队，卢卡库还待在切尔西，安切洛蒂在执教皇马哈。确实啊，兜兜转转，很多的人又回到了。人一些朋友的身边，很多的球员又回到了球队里面。 就像工人体育场虽然是在重修哈，但是重修之后你也会感觉到，哎，仿佛还是以前的那一个你曾经生活和这个很愉快的在这收获很多美好时光的地方哈。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一起来回顾一下在工体的那些美好的时光，还有就是说说这个以后工体不是有死忠看台了吗？死忠看台应该具备的哪些品质哈，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第四时段我们先介绍综合消息哈。昨天2021年的美网男单正赛的签表是这样的，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首轮将会对阵一位资格赛的选手，那和他在同一区的有温网的亚军选手贝雷蒂尼。在四分之二区呢，是由奥运会辛辛那提双冠王兹维列夫来领先，和他对位的是7号种子沙波瓦洛夫。德约科维奇非常有希望能够跟兹维列夫在半决赛相遇。3号种子西西帕斯、5号种子卢布列夫在四分之三区，四分之四区呢是由2号种子梅德韦杰夫来领衔的啊，包括像8号种子挪威的鲁德。那么梅德韦杰夫首轮将会对阵法国名将加斯奎特。 是的，在美网的女单正赛这边的签表呢，头号种子巴蒂首轮对阵俄罗斯的选手兹沃纳列娃，四分之一决赛对位前法网冠军瓦泰克啊，斯瓦泰克。新科的奥运会冠军本西奇、中国的选手张帅同在此区，张帅首轮对阵外卡选手巴普蒂斯特。四号种子卡普利斯科娃领衔四分之二区，对位赛前前赛会冠军啊安德莱斯库。 那说到这个美网的比赛哈，提醒大家一下，8月30号下周一就要开始了，这是正赛。但是呢，今年费德勒啊、纳达尔他们都不去，包括卫冕冠军蒂姆都会缺席，所以现在挑大梁的也就只有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了。 哎， 如果他要是真的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哈，就可以问鼎属于自己的第21座大满贯的冠军了头衔了。能不能够实现全满贯的成就哈，就看今年的美网他的表现。 是的，WTA 秋季赛新增3项赛事哈，总决赛的时间仍然待定。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呢最近宣布，2021秋季赛新增3项赛事在美国、哈萨克斯坦和罗马尼亚进行，都是场内的硬地赛事，室内的赛事哈。9月27号，会于哈萨克斯坦的首都努尔苏丹举办 WTA 250/250级别的室内硬地赛事哈，阿斯塔纳公开赛，这也是哈萨克斯坦首次举办 WTA 的赛事。原定9月20号的举办的首尔站呢，正在考虑今年晚些时候再办啊。原定在深圳举行的 WTA 年终总决赛举办时间和地点还在商讨当中，将在未来的一些时间内宣布。 昨天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比利时站第二次练习赛结束，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单圈1分44秒472的成绩排在第一，梅赛德斯车队的博塔斯和汉密尔顿紧随其后。那在比赛当中练习赛只剩下10分钟的时候，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在6号弯赛车失控，撞到了7号弯的护墙，左前悬挂折损。而在练习赛最后阶段呢，也是在同一个地方维斯塔潘也是在这失误了， 是的， 同样也是一样的一个事故 没错啊。在续约方面呢，红牛 F1 车队宣布和墨西哥车手佩雷兹续约1年啊，佩雷兹将在2022年继续搭档维斯塔潘为红牛出战。佩雷兹从21年起呢为红牛出战，并在今年阿塞拜疆大奖赛夺冠。 而且本次比利时大奖赛，你会看到哈斯车队的车手米克舒马赫的头盔，非常的眼熟因为这个头盔是复刻了他的父亲迈克尔舒马赫在1991年斯帕赛道迎来 F1 生涯首秀时当时的这个设计，以此来致敬父亲舒马赫 F1 首秀30周年。 是的，舒马赫的这个伤情一直还是不太乐观据说。陕西全运会全运村开村，西安家园喜迎四海宾朋。昨天呢，第14届全国运动会的全运村开村仪式在西安国际港务区举行。全运村坐落于西安国际港务区内，毗邻全运会主场西安奥体中心，设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和媒体记者村。据介绍呢，全运会村赛时使用55栋楼、2975套房、12000多张床位，通过全面使用绿色环保材料，实现 5G 和 WiFi 的全覆盖，安装独立的新风系统和太阳能等，将简约、安全、节俭、智慧理念贯穿设计、建造和运营全过程，整体风格简约现代、大气，软硬件设施一流，环境优美。 全运村7000多位各类服务保障人员已经全部到位了，也做了非常多的精细化和人性化的服务设置，比如说为每个人会提供包括13件物品的洗漱包，也包括口罩和消毒纸巾来以备防疫的需求。那昨天上午的10点钟，中国手球协会的徐健和手球国际级裁判员周云磊进入到全运村的技术官员村，也成为全运村的首批客人。14运会开幕式将会在9月15号进行。 8月7号到15号，2021年北京自行车联赛线上挑战赛举办在历时9天的活动中呢，共有全国的10000多名骑行爱好者来参加，相约在云端共同享受骑行快乐。这次的线上挑战赛分为个人体验组和个人挑战组，还增设了累计最长里程和累计爬升高度2项挑战。所有参赛者呢，骑行近20万公里总共共减少碳排放大约48.5吨。北京自行车联赛多年来呢是北京全民健身的品牌赛事，今年赛事采用互联网加骑行的模式，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既克服了疫情期间不能聚集的短板，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骑行爱好者参与比赛挑战自我的需求，延续了办赛传统，而且创新了比赛形式，让自行车联赛焕发新机。 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今天继续为您播出中国之星闪耀东京人物系列第16集，陈芸汐的跳水故事。 他说过一句话，这是我自己选的路，我跪着也要走完。 这是陈芸汐对妈妈说过的话，在他心中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练跳水。在东京奥运会当中，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2005年出生的陈芸汐，先和张佳琪搭档夺得了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冠军。随后在女子10米台决赛当中，她和队友全红婵组成双保险，为中国队包揽了冠亚军，个人再获一枚银牌。赛后陈芸汐说：“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前一段时间状态不是特别好吧，然后先谢谢能给我这次机会，让我来站在这次单人的舞台上跳出自己的水平吧。然后这块奖牌也是。”算给我这些努力的一个回报吧。 陈芸汐对跳水的执着来自于很小的时候看的一个和跳水相关的短片，一个短片能看10遍20遍。 你跳水队员， 对，你跳水队员，只要他喜欢的话，他会一直重复的看，可以看10遍20几遍都不厌其烦的看。因为他既然他选择了走这条路，我们有的时候要进行就是也在这方面的引导。 就这样，即便父母和他说好了当一名跳水运动员的艰辛以后，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跳水。但是这位颇有天赋的小姑娘也曾遭遇过挫折和不顺。2017年到2018年，在学习新的动作过程当中，陈芸汐却是一直学一直摔， 当时每天都会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怕爸妈心疼，陈芸汐从来不给他们看他的伤。而在东京奥运会前的关键一年，陈芸汐又经历了生长发育的高峰，这对于一名高水平运动员来说是相当大的考验。 影响肯定有，因为这一年我也是处在一个生长发育期，各方面身体的变化也让我动作就是改变了很多吧。 由于身高体重的迅速增长，运动员在空中翻转的身体半径变大，做动作的感觉会和过去截然不同。在这一年当中，陈芸汐在保证摄入足够营养的同时，尽量的避免身体长得太快对动作完成的影响，坚持到了东京奥运会。备战期间，陈爸爸怕女儿有压力，忍着担心没有联系女儿，直到在电视上看到女儿的骄人成绩，才第一时间给女儿发了祝贺。 恭喜你获得了一金一银，克服了竞技运动的低潮期，克服了生长发育和伤病的困扰，不断地超越自己，有责任有担当，爸爸妈妈都为你感到骄傲。头发都白了好多了，就这两天。 上海跳水队领队谢富言则希望陈芸汐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上有更多的机会，继续铸就梦之队的传奇。在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上看国旗升起，听国歌响起，是陈芸汐最大的幸福。小时候他喜欢当升旗手，为班级为学校做贡献，而现在他成为了奥运冠军，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到荣誉的时候，他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 接着为您讲述举重奥运新兵李文文大宝贝儿的故事。 东京奥运会中，中国举重队带着七金一银的亮眼成绩，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奥运会的参赛任务。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队一共拿到了38枚金牌，而中国举重队就豪取其中的7枚金牌。上演金鸡独立的李发斌，举重首金的侯智慧，肌肉猛男慎立军，宝刀不老的军神吕小军等等，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以压倒性优势夺冠的李文文，这个平时被教练们叫做大宝贝的小姑娘，也终于圆了自己的奥运金牌梦。在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87公斤以上级比赛中，李文文孤独地向在训练，没有任何一位选手能够对她构成哪怕一点点的威胁。当她出场时，好像其他人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年仅21岁的她是这个项目的绝对王者，抓举、挺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奥运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下面都是她的名字。或许是夺冠的过程太过简单，李文文赛后说得很朴实， 不满意也满意，因为拿到奥运冠军。我就是没想那些，他们说怎么来就怎么来，只是说最后一把有说想让那个破下记录，但是说真的是说身体今天有一点点嘛，腰有一点点反应，所以说我说差不多了，我们把奥运记录拿下就好了，因为记录本来就是我的。 领奖台上，李文文比出一个大大的心，他说这个心是送给这些天支持他私信他的网友。此前他在奥运村里睡地板的小视频不胫而走，让很多网友关心小姑娘能不能休息好。 你真的每天睡在地上吗？ 啊，是。这个没有，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我每次比赛基本上都是睡在地下，因为你也知道我胖，床软就不可以，所以说基本上我每次都是睡在地下。只是说这次，其实这个床一是担心，真是担心这个安全问题，所以说我就是直接睡到地上，就压根赛前来了就是说已经跟队里打好招呼，我说要再加一床被子，我说我要睡到地下，就是说避免一些问题吧，也是说发生一些就是意想之外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就是说直接睡地下，不是说去冒那个险。确实好多网友在担心我睡在地下着凉啊，让我加被子之类的，但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回，但是我都有看到，所以说很谢谢他们。 谈到未来的目标，李文文霸气地表示， 世界最强大的女人现在可以说还不算吧，因为自己还有个目标，毕竟我的前辈卡斯琳娜可能我记得是挺举举过193，好像是，因为这个也是我一个目标，我要超过这个目标。 李文文的这块金牌也是中国举重队在这届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的第7枚金牌，八位选手出战8个小项，最终7金1银，刷新了中国举重队奥运的最佳战绩。中国举重女队总教练张国政总结说道， 我们有强大的祖国，在新冠疫情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还能够非常好的保障我们每个运动员的这种训练，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很幸福的，每一个队员也都付出了很多的辛勤的这种努力，特别是很多的压力也都很不容易， 整个团队为了我们更好的这种备战，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倾注了很多的这种辛勤的这种劳动啊、应该讲我们成绩的取得不是说一蹴而就的，确实来自于方方面面的这种努力。我希望我们在大家的这种鞭策下，我们能够走得更好，所有的都是为了一些期待的眼神啊！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也希望中国举重队可以再接再厉，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昨天国际滑联官方发布公告，原定在中国重庆进行的2021-2022花样滑冰大奖赛第三站的比赛将会移师到意大利的都灵。由于入境中国航班比较少，而且无法实现国际滑联要求的比赛气泡形制，国际滑联此前宣布原定10月4号到7号在重庆进行的花滑大奖赛中国杯取消，那意大利都灵将在原定的时间比赛时间哈来继续承办这项比赛。 还有先睹为快啊，北京冬奥公园跑马大本营即将亮相，北京全封闭最安全，特色最独有，体验最丰富的42公里全马路线在10月1号会和您见面。作为跑马赛事起跑地和完赛区，跑马大本营工程已接近尾声，即将闪亮登场。 位于永定河左岸的金源路以南的跑马大本营，这个地方挺大的，大约是7.8公顷，是北京冬奥公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工程。这地儿原来是一个汽修厂，经过腾退之后呢，厂房中间有8000平方米的空间是作为出发广场和集散区的，还有一个6000平方米的空间是完赛广场，所以为后期举办马拉松赛事以及一些大型的活动提供广阔的空间。 跑马大本营地面呢，采用仿石砖以及沥青铺装，同时融入雪花图案等冬奥元素。如果您到广场走一走啊，会发现一条马拉松铭文路，一条铭文路介绍了马拉松运动的诞生、演变、发展历程和其价值，让您在运动的同时汲取马拉松的文化知识。整个跑马大本营身处京石高铁线的高架桥的下方，不时有火车隆隆驶过，更为跑步增添了动感。同时呢，在广场西侧树立的30根旗杆，未来会成为各大跑团组织的集结地。旗杆高悬，跑团旗帜紧密排列，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出发区还设置智慧陪跑墙，出发时跑者的姿态将动态投影到 LED 墙面上，实现与跑者的趣味互动。 在跑马大本营的南侧还有一个阶梯看台，采用的是生态环保理念，将破碎的混凝土进行二次利用，做成石龙坐凳，搭配一些地被类的植物来构建林荫环绕的半围合适的这种空间，形成阶梯看台剧场。 目前跑马大本营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94%，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冬奥公园还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设计，也请大家呢有空的时候去关注。提醒大家，9:05，我们的1025动生活节目呢还会请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邹志俊来给您讲讲哈、参与冰球运动的故事，欢迎您到时收听。 是的。 激情像与纯洁的冰雪，人爱随雪覆盖。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哈。我们有两个互动话题呢，刚才说到这么多 C 罗都没有感动，呆萌若愚，说 C 罗去哪屋跟咱这屋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说到这个，刚才嘉伟哈、提到他是这个 C 罗的球迷嘛，同时也非常喜欢曼联，说觉得嘉宾说着说着他好像又有点相信爱情的意思了。 是，确实。其实梅西在前面有这个这样的一个事件在前啊，觉得梅西被迫离开了，无法签约注册哈，无法注册离开了巴塞罗那，真的挺令人唏嘘感叹的。然后紧接着 C 罗可能会因为很多的经济上的、市场上的、生意上的元素去曼联的死敌曼城，这也是又让人非常非常的唏嘘感叹。但突然哈、给了我们一个怎么说呢，很甜的美好的结局、这个就真的是说的我觉得是这样啊，突然相信了 爱情， 对这个足球界的爱情哈。是，然后北京五号线评价说，这个青涩与成长留给曼联，成熟和霸道留给皇马，不屈与倔强留给尤文，现在回家你仍然是小小罗。 张翔说要不穿77号吧。 77号刚才也说了，应该是有 青年队的孩子也穿着呢。 嗯，有人穿了哈。 对， 17号或27号都有人穿着。 是，现在一线队30个号码里，好像就空着28号啊。刚才说了嘛，47、28也没问题。 嗯，也有朋友说这个应该让 C 罗来中国踢球哈、啊、，C 罗来中国估计现在是不太可能了。 这不是一直说格德斯评判 C 罗，正说笑着呢。 嗯。也有很多朋友哈，就说到了这个国内的一些足球的变化等等啊，大伙儿聊的都还挺开心的哈， 是， 嗯， 聊得很嗨呀、啊，确实，唯有战斗说 C 罗总裁啊，要是来咱这屋就跟咱有关系了啊，确实，哎，这个顶级球星们什么时候就其实也来了哈、啊，很多顶级球星也来这个中超踢球了，嗯，什么时候真正的球王级别的啊也会来中超呢，来我们中国去踢球呢。 嗯，说到车王舒马赫，也唯有战斗说，毕竟是舒马赫让中国的观众见识到了什么叫做风驰电掣，什么是 F1 哈，希望他早日康复。对，那会儿上海大奖赛刚开始的时候来到中国真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哈。 是的， 嗯， 对于工体的这个回忆啊，很多的球迷也说，之前有一次啊，比赛完了出了工体，凭票新买的自行车找不到了，这可是老球迷了哈。 凭票买的车，然后呢？ 哎，眼看临沂路就要收车了，只能是上车回家了。第二天天刚亮就赶到工体，找了半天，在一座楼北拐角处啊，找到了我的车。 啊，那是怎么回事？是谁给您搬那儿去了？或者是您停那地儿肯定不合适？ 是。哎呦，这但是这真的是很有历史感了、 啊。国安495说，我觉得工体新看台啊，应该在主客队看台之间设一道透明的隔离墙，这样就不用是不用是客队在看台两边隔开两个空看台了。一是可以让更多的球员到现场去，更多的球员，更多的观众吧。 是。 一是可以让更多的观众到现场看球，还有一个就是主场的氛围会更浓厚和更连贯。 嗯，这事儿，这您要相信，所有的这个人可能都已经想象过了啊。包括能卖两个看台的票，为什么不卖呢？如果是因为什么呢？这透明墙修的再高，我跟您说，球迷绝对有办法把那水瓶扔过去。 那怎么办？还得必须得隔开是吧？ 对，该隔还是得隔。 嗯，中间隔点啥好？这个大脚星叔叔说，广州和广州城以后也许会共用这个莲花球场哟。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越秀山更能代表广州的。 嗯， 越秀山说他那个厂不是得爬会儿山吗？那个阶梯原来都是7成金色的，是吧？ 是。 嗯，啊，虽然我没有去现场，还是听很多的朋友讲过哈。嗯， 嗯， 也有朋友说要不穿47号、37号，总之反正跟气的有点关系。 哎，这个看最后的决定吧，看看 C 罗怎么想哈、啊。还有球迷说这个第一次进工体看足球是1972年的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哇，又一个年代感十足的啊，七十年代，对，在工体参加过团体操表演，你看这就是不仅是进去看球的球迷朋友， 这也是翻牌的吧？ 应该是 团体操表演。嗯， 哎，80年代后啊，在工体看国家队和国安踢沃特福德、桑普、AC 米兰等等外国球队和这个看他们足球联赛啊，对工体的感情是很深很深。 嗯。天朝梦想家说，要说这球迷的看台吧，得说我们家 AC 米兰，尤其是这个 TIFO 的起源就是意大利、 嗯、 他们玩的真是挺好的，最艺术的也是我们家 AC 米兰的 TIFO。 对 啊，最著名的就是米兰红魔红魔鬼。 对 啊，红魔鬼。 嗯、很多的这个 TIFO 的后续的灵感啊，都是就是这种很有威慑力的一个凶恶的这种形象， 就是引起球员的注意， 对，都是从这儿出来的。 嗯， 嗯，震慑一下哈。 对， 但我觉得球员在球场踢球哪有功夫看你啊。 对，但有的时候真的很壮观，就比如说土超。 土超是这个球迷是最这个安检的时候最管不住的、就我 什么都带是吗？ 我也很奇怪啊，到底是怎么安检的，有没有安检？我确实没去土超看过球啊，我也没有这个土耳其的朋友，我真的是没地儿问啊，怎么就场场就有人能把这个礼花带进去，能把这个炮仗带进去啊？就是土超就是喜欢放烟火啊、这个当然了，其他很多 太危险了。 对，欧洲联赛也有放烟火的这么这些故事哈、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 太震撼了，整个因为有的时候就整个看台啊全是火和烟啊， 太吓人了。 对，远远看真的很吓人，远远看以为已经失火了啊，但是其实就是球迷在疯狂的放那些烟火。 这旁边这消防局的可吓死了。 对，那其实客队的球迷见了以后，我觉得应该心里也是挺虚的。 嗯，关老爷说，如果要是跟球场太近的话，这坎通纳那种脾气，那种球员哪受得了呀？ 哎， 直接冲上来了是吧？嗯， 所以说跟这个很多的时候跟球场还是草皮跟这个观众席还是 有 一些 一定的距离， 对 啊，这是一个安全的距离。 对， 也有朋友说有死忠保安，也有死忠的球迷。比如说这个球迷冲上去的话，死忠的保安就该上了。 是保安的职责嘛，这是。 嗯。 哎，还有很多的球迷朋友说工体度过了美好时光，说2008年啊，我和爱人在工体看了一场奥运会的足球比赛。 啊、 确实。 那球票留着，我觉得那球票设计的特别好，是非常好的纪念品哈、 是的。 嗨哥是恒大的球迷，因为子昂来的少哈，这个以后你要对他比较熟悉了。嗨哥是广州恒大的球迷啊，现在是广州队哈。他说恒大的球场啊，不管是换成谁，只要能赢球就行呗。球队不管怎么样，确定你们客队来就能赢吗？你看还是叫板了，还是这没有隔离墙啊，这 是。还有很多的这个在讨论这个观众席的事儿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距离。确实，在国外的一些很著名球场，比如说我去这个诺坎普看过巴萨的比赛啊，当时很幸运买到了第一排的票，哇，当时挺贵的，但是也是就是不是那种天价啊，是正常的价格，但 是 其实 你还能承受， 对，折合成人民币是挺贵的啊。然后第一排的时候真的是当时还是很幸运哈、MSN 都在，然后看这个边后卫去在我们面前发这个边线球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就触手可及啊！包括梅西在这个自己的眼前走过去，就隔着感觉，现在琢磨起来可能也就4-5米的距离啊，感觉跟他喊说聊聊天都没问题。 嗯，那你有没有喊啊？当时？ 确实也喊了啊，用英文喊了梅西，我们爱 你。没用中文喊吗？ 这个我觉得应该他也听不懂吧， 反正他也听不到。 对。 啊，也有朋友自来卷说了，是工体改造外形不变，内部是否改成专业足球场？刚才您听到我们的录音了哈，取消跑道啊，观众的距离拉近等等，啊，反正经常路过工体，看到很多大吊车在昼夜作业哈。到明年的9月份啊，差不多这个该收尾的就收尾了。那10月份左右应该会有一些体验哈，希望大家呢也多多关注工体的进程哈。 是的。 嗯。 还是有很多的球迷在回忆当年美好的故事啊。 啊，当然了，这美好的时光呀。 是的，但我觉得新的球场建好了以后，会有更美好的故事的。就是工体也是非常，就以前的工体啊，也是非常悠久的一个建筑了。现在，整个翻新了之后，重建了之后，我觉得会给球迷们带来很多新的高科技的，包括现代化的观赛体验，还值得期待的。 但是闲人本三说，工体还得想辙呀，防止周边高层建筑偷看偷拍。那您这防止不了了。 对，那确实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包括很多世界杯的比赛啊，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啊，欧冠的比赛啊，在城市里，那周围如果有高楼的话，确实那该、这个、 那你也不能把人挡着， 该看就看嘛，对吧？ 这是没办法，这是自然环境决定的哈。 是的。其实说起工体的回忆，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工体看球的时候，还是也挺震撼的。当时因为就是也有球迷朋友在第一时段的时候也互动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把那个就是赛前的最重要的球迷组织们要喊那个口号，这是哪儿？北京，这等等一系列那个也发在我们的互动区里。真的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在当时是一个普通球迷的身份的情况下，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安的主场，然后去看，然后感受到球迷氛围，真的是会彻底的被震撼到，鸡皮疙瘩起一身啊！就是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有这个怎么说呢，行动力的球迷组织、球迷文化。 其实要是人生当中有这样一次经历也是非常好的。上次去看工体还是90年代的时候看亚运会的彩排啊，这也是一位老观众哈。 是 啊。好了，那今天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再见。